我作佛时，生我国者，所需饮食、衣服、种种共具，随意即至，无不满愿。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，若不以者，不取正觉。 这一段文包括第三十七、三十八两愿。三十七是衣食自治愿，特别在娑婆世界，无论古今中外，我们都感觉到生活相当的辛苦，衣食不容易。佛法里面时常说， 法轮未转，食轮先。 如果生活不安定，对于修行会有很大的障碍。凡夫毕竟是凡夫，如果听日没得食，如果讲情绪心理毫不受影响，那些是相当有功夫的人，普通人决定做不到。 佛陀在世的时候，生活方式是乞食，当时在家的信徒、社会大众对于出家修行人都非常尊敬，知道供养。虽然是这样，亦有托不到饭托空拨回来的，这些就是以前的生活方式。 佛教传到中国来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印度不相同，中国人将乞食看得很低很贱，尤其是中国的帝王派遣特使到印度西域，例请法师到中国来弘法，怎样能令法师到外面托钵乞食？在中国习惯上，这些是决定行不通的。哪里有帝王的老师上街去要饭？皇帝不被人闹死才怪。所以佛教传到中国之后，这种制度就废除了，法师接受国家的供养，由当时帝王大臣供养。 以后佛教正式传入中国，而且在中国发扬光大，多数的道场都是国家建立的，亦有一部分是大富长者奉献的，所以寺院都有寺产，寺院有田地有山林，田地租给农夫去种植，寺院就收租。 因此出家人的生活非常安定，即使这个寺院住几百人几千人，生活都相当安定，他们只能够专心修道。我们看看现代的台湾，少数几十年几百年以前的古道场有产业，这种道场现在几乎没了。新建的道场当然更加不用说了，没有行产，寺院的经济要靠信徒，寺院没有固定的收入，所以法会经忏佛事好多。各位想想，这些事必定耽误修行，如果寺院经济制度不健全，对于修学会产生很大的妨碍。这个就是法轮未转，食轮先的道理。西方极乐世界大概阿弥陀佛参观考察十方诸佛刹土，修行人都有这样的忧虑，所以他对于物质生活的供养设想得非常周到。修行人所需要的 饮食、衣服、种种共具， 物质生活所需要的一切 随意即至， 都具足。这些是助道资源殊胜，无欠缺， 无不满愿。 你所需要的东西西方极乐世界都有，随念现前，施衣得衣，施食得食。或者有同修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就产生疑问，西方极乐世界还有饮食？饮食是五欲之一，财色名食睡，有五欲还比不上色界天，西方世界有什么特殊之处？好在经文后面释迦牟尼佛有详细的说明， 饮食的需要大概是刚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没多少天的众生，因为他有这个习气，只要这个念头一动，饭送就摆在面前，他们见到闻到又想到我现在已经是菩萨了，不需要这些了，于是即刻又没了。 这些是欲界众生初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习气未断，还有这些事情，实在说决定不需要。我们这个世间初禅天人就不需要饮食，禅悦为食，何况西方极乐世界？这个就说明你的习气带到那边，只要一起念，自然就都能够延上， 何况其他？我哋心中所需求嘅，边有不现前嘅道理？ 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， 呢个系第三十八愿。讲到十方，就系普共。我哋喺呢个世界遇佛唔容易，唔好讲遇到佛，遇到罗汉喺今日，甚至遇到一位真正修道嘅人都非常稀有，都好难得。所谓可遇不可求，边度能供养到真佛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每个人都有能力，都有机会普供十方诸佛，一尊佛都唔会漏咗。供佛当然会闻佛说法，这个是一定的道理。供佛必然得到佛的加持。实在说，佛为我们说法，佛护念我们就是加持，或者是自己功德圆满，深深演示生佛不易，感应道教。 供佛一定会念佛，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，佛一定接受。 大乘经常时常讲，顿修顿证，因果同时。愿文明白的同我们讲，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， 这个是修学第一殊胜的因缘。 如果不是弥陀宏愿的加持，我们怎能够做得到呢？十方世界菩萨声闻看在眼内，实在是羡慕到极处，他们做不到，极乐世界的菩萨能做到，显示出极乐无比的殊胜。 作佛时，国中万物严正光丽，形色殊特，穷微极妙，无能清亮，其诸众生虽具天眼，有能辨其形色光相，明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。 这个是三十九庄严无尽愿，由此愿到第四十三愿是摄佛土功德园，内容是讲西方极乐世界依报庄严，经常无一切众生这种字样，是纯粹为我们介绍西方世界。我作佛时，国中万物，国中指极乐世界， 万物是总说。我们讲依报就是居住环境、修学环境、生活环境，严正是从体上讲的。我们这个世间的物质不清净，为什么不清净呢？因为居住在这个世界的众生心不清净。 佛在经常跟我们讲宇宙人生的缘起，环境属于依部，依部随着正部转，西方极乐世界佛心清净，凡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心底亦非常清净，心不清净不能往生。这句佛号要会念，不会念的虽念不能往生。怎样是会念？ 要将妄想、分别、执着都念走晒，心就清净，那就叫做会念了。一面念佛一面打妄想，那就是不会念，念了亦都不能够往生。 所以念佛的功夫是经常讲的一心不乱，念到一心不乱就成功。佛在本经讲，一心清念，一心一向，都是心底清净才能够做到。我们有疑惑，心就不清净；我们有杂念，心亦不清净；有妄想，心亦不清净，都不能在今生往生。所以往生西方有一定的水准，极乐世界切上切下，心底都清净平等觉，亦就是本经的经题。经题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标准都演示出来，所以我们的心要清净，要平等，要不迷惑。不迷就是觉。什么是不迷？ 不 不为世间五欲六尘所迷，不为世间财色名利所迷，不迷就觉，这样的人是有资格往生。 同修不可以不知道，这句阿弥陀佛一定要念到心清净、心平等、觉意不迷，我们就好有把握决定往生。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心清净，感得的衣布环境无比的庄严洁净，好像经常跟我们说的，西方世界的地不像此界是沙土，它是琉璃地，琉璃我们没见过，只是听说而已，佛怎样形容我们亦没办法体会，没见过，跟我们这个世界绿色的肉比较接近，当然我们的肉远远比不上西方世界的物质，我们称之为翡翠，绿色透明，好稀有，大家都看得好名贵。 西方世界的地质就是琉璃地，透明的，地下面都看得清清楚楚，黄金是铺路面的，我们这里黄金也是很宝贵，很多首饰都是用黄金做的，极乐世界的黄金相当于我们的沥青，是用来铺马路用的。 西方世界是七宝世界，居住的房屋建筑材料都是七宝，的确是珍宝宫殿，所以庄严，庄严就是美好，我们今天讲美丽洁净一尘不染，真的是心清净，身心境界都清净，不需要打扫，不需要整理，永远是这么整齐干净。光丽，光是光明，因为一切都是珍宝所成， 我们这个世间的珍宝不会放光，光照到它，它有反射的光，自己本身不放光，西方极乐世界的珍宝本身会放光，宝是红色的就放红光，是蓝色的就放蓝光， 它不单止放光，还有香气，这个很奇妙，而且它是柔软的，不好像我们世间的珍宝是坚硬的，黄金有相当的硬度，西方极乐世界的黄金薄得好像丝绸一样，可以做衣服着的，七宝之体都非常柔软，这个是我们很难想象的，光明、美丽、华丽， 形色， 形是形状，色是色彩，形状和色彩种类繁杂，不可清量。 殊德， 殊是殊胜，德是好特别，不是这个世界所有的，亦不是我们思维想象能想得出来的。 穷微极妙， 就是微妙到极处，这个是前面经文所讲的实际理体，上迹不移，完全是性德变现的作用。 无能清量， 清是清算，量是衡量度量，不单止我们凡夫没有能力清量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，他们的神通道力，我们在经常看到几乎都是七地菩萨以上，这种智慧能力绝对不是声闻缘觉可以相比的，他们亦无能清量。 其诸众生， 指西方极乐世界这些菩萨具足七地以上的智慧和能力， 虽具天眼， 他们的天眼洞视尽虚空遍法界都没有障碍，如果有障碍，怎能去供养十方诸佛？好像前面原文所讲，他们具足天眼洞视、天耳窃听的能力， 有能辨其形色、光相、名数及种宣说者，不取正觉。 这个就是说明七地以上的菩萨都没有能力完全了解、完全明白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到底有几多种，有几多数量，有几多形状，有几多光彩，讲不出来。阿弥陀佛讲，如果是有人能讲得出来，他就不成佛，现在他成佛了，说明七地以上的菩萨没有这个能力，所以西方世界的确是为佛与佛方能究竟，即使是等觉菩萨亦不能完全彻底了解。我们时常讲极乐世界依正庄严，到底庄严到什么程度，各位读了这一段文就可以了解， 这个亦给我们具体的说明，好像牛奕大师在要解里面所讲， 这个法门，这个经典，只有十方诸佛才有能力宣扬流通，只有诸佛才彻底明了。九界有情，如果不是蒙弥陀威神加持，不但你不能够说，亦都不能够理解。 我们今天能够稍微明白一些，都是蒙弥陀威神十方诸佛的加持。 我作佛时，国中无量色树，高或百千由旬，道长树高四百万里。诸菩萨中，虽有善根劣者，亦能了之。 这一段是四十无量色树缘。我们由这一缘来看，大概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众生，对于树木花草都有喜爱之心，好像我们一样。这些事可以由弥陀本愿里面去体会，他看到很多诸佛世界，看到大家都喜欢树木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树木花草比起其他世界显得额外庄严。他说， 我作佛时，国中无量色树，高或百千由旬。 这个是讲树的高度，由旬是长度的单位。古印度的由旬有三种讲法，在古德著疏里面讲，一大游巡合中国八十里，中游巡六十里，西游巡四十里，一世游巡就不得了。树有四十里高，大游巡八十里仲得了嘅？而家嘅飞机仲冇可能飞得咁样嘅高度。树有几高呢？百千游巡、百游巡、千游巡，恐怕由我哋地球到月亮都唔止。西方极乐世界嘅大树，如果攞一棵嚟，可以由地球架一座桥到月亮，呢个不可思议。 从呢个地方，我哋能够体会西方极乐世界土地面积大到不可思议。佢系好大、好殊特嘅星球，绝对唔系好似我哋呢一个小小嘅星球。 或者有人要问，咁高嘅树未免太大啦。实在讲，西方极乐世界嘅人，人身高大，比例中咁高嘅树唔算太大，同我哋呢个世界嘅人睇到几千年嘅神木差唔多。阿弥陀佛嘅身上有几大呢？经常唔系讲， 白毫婉转五须眉，金木澄清四大海。 阿弥陀佛面孔上，眉心里面有两支毫毛卷在一起，似一个珠一样，就有五座须眉山咁大。不知道须眉山有几大，如果好似喜马拉雅山，如果有五倍喜马拉雅山咁大，阿弥陀佛的面孔比地球大得太多了。我们这个世界的树在西方极乐世界，连最小的草的高度都不够。人身大，如果没有那么大的树，那就不成比例。阿弥陀佛身上那么大，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同阿弥陀佛身上都一样，你就能够想象到极乐世界有几大，实在不可思议。 我们的小世界，即是太阳系里面最大的星球，就是太阳。太阳比地球大130万倍，比起西方极乐世界差得太远了。 这些事实现在科学家相信，太阳在太空中不是一个大星球，是一个中小型的星球，比太阳大的星球现在发现了很多。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星球现在科学家还没有发现，距离我们太远，有十万亿个佛国土。一个佛国土假设是一个银河系，十万亿个银河系现在科学家探测不到，距离太远。虽然这么远， 是一刹那之间就可以到达，一弹指就可以到达，是非常奇妙不可思议。 所以念佛人功夫成就，弥陀来接引他，不需要费好多时间就到达了。一弹指顷，从这个世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。 各位听了这个距离，不要以为太远，实在讲比你屋企到这个道场近得多。 道场树高400万里， 道场就是阿弥陀佛说法的讲堂，讲堂周围的大树比普通的树更高更庄严，有400万里。 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，亦能了之。 诸菩萨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大众，即使善根最劣，好似下下品往生，见思烦恼一品亦都无断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对呢啲树木嘅庄严亦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一啲都不迷惑。呢个喺西方世界系小事，唔好讲其他嘅。我哋呢个地球上到底树木有几多种，我哋唔知道。如果我哋庭院里边种咗几棵树，咁当然好清楚。你日日睇佢，所以讲善根劣者亦能清楚。 西方极乐世界嘅树好奇特，世尊喺经上为我哋介绍呢啲树广博普照，因为树亦系七宝所成， 有一宝成就嘅，所以金树嘅根、干、枝叶、花果都系金嘅，有二宝所成，有三四宝所成，有无量宝所成，七系代表无量嘅意思，唔系一个数字。有无量珍宝所成，树放光亦有香气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称香光庄严。 所有一切物质都放光，人身体亦放光，它不需要靠日月灯，它是光明世界，没有黑暗，大地都放光。这个亦就是世尊讲的 光无不照，香无不分， 香光庄严，形色微妙。 不单止咁，一切万物都能随众生心，如众生之耳，你点样睇靓，佢就现靓嘅形状俾你睇。当然树亦不例外，我鍾意睇树系直嘅，佢鍾意睇弯曲嘅。树可以随众生心，自然生起变化。唔单止咁，树仲出发音，随人所好。你鍾意听乜嘢声音，就能够听到树上有声音，天乐明空，音乐不稀奇。树仲说法， 我哋想听无量寿经，树就讲经说法。你喺树下听得清清楚楚，系讲无量寿经。你想听花严经，你所听嘅就系花严经，法音能随众生心，呢啲都系阿弥陀佛变化所作。 西方世界众鸟说法，嗰啲鸟亦系阿弥陀佛变化所作，变嘅系有情众生为大家说法，树木是无情众生，亦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。由此可知，弥陀身是报身，树亦是报身树，亦是应化树。我们体会到这一层，就会联想到原来整个极乐世界无不是阿弥陀佛变化之土，亦就是阿弥陀佛变化之身，身土不二。对这一句话，于是自有修为体会。以前时常听到身土不二，总是解不开，不知道什么是身土不二，现在明了了。一一庄严都是阿弥陀佛为了教化众生，善口方便变化所作，真正不可思议。 众生见树闻香，听到法音，自然就开悟，自然就正果。咁样嘅树，他方世界系揾唔到嘅。呢一度高大嘅树林，我哋游览喺森林之中，确实悦目而心。但系其他嘅利益就得唔到啦。而西方极乐世界呢一啲宝树，能够令我哋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 西方极乐世界仲有苦吗？我哋生到西方世界时，见思烦恼冇断，尘沙烦恼未断， 无名无断尽，等觉菩萨仲有一分生上无名无断尽，到咗西方极乐世界，好快好容易将呢啲烦恼断尽咗，烦恼断尽就能证得圆满嘅无常正等正觉。你仔细嘅睇睇，确实喺嗰度成佛容易，修行方便，十方诸佛世界无能为比。 欲见诸佛净国庄严，悉于宝树间见，犹如明镜，睹其面上。 这个是四十一，树言佛察缘，下两句是总结。 若不以者，不取正觉。 这一段原文尤其不可思议。世尊在当年为大家讲经说法的时候，本经里面亦说过，佛用神力将阿弥陀佛记录世界演示出来给于会的大众看。佛灭道之后，后世的弟子高僧大德有这样的能力就不多，隋唐的时候还有，宋以后就很少。这样不可思议的境界，现在科学发达，我们能够体会到一些，好像我们在家打开电视机，距离我们非常遥远的地方发生的事，画面我哋亦都睇得清清楚楚。西方记录世界呢啲宝树就好似电视机一样，电视机所收嘅范围好有限，地球上一般地区能收得到，其他嘅星球就收唔到。 西方记录世界嘅宝树里边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都见得到。如果有人想睇下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而家讲经嘅场面，佢哋亦都能够从树里行间睇得清清楚楚，都现喺树嘅画面上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都能够展现。呢一啲唔系我哋呢一度嘅电视机能够做得到嘅。 因此，你到咗西方极乐世界，挂念你嘅家亲眷属，佢哋依家生活状况点样呢？你时时刻刻都能够睇得到。即使他在六道轮转，他不认识你，你亦认识他。他到哪一度，眼前状况怎样，什么时候机缘成熟，就是你跟他说法，他听得入耳，他能相信，你就可以随时化身为他说法，去度他。 所以真正想帮助家亲眷属，不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没有这个能力。一般人只是有这个愿，但是空愿做唔到，如果想真正做到，决定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一种能力就具备啦。 唔单止我哋今生父母眷属，我哋仲有过去世，仲有过去世嘅过去世，无量劫嚟生生世世嘅父母、家亲眷属，我哋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都明了，佢哋喺边个世界，喺边一度，全部都睇到。西方极乐世界要唔要去？应唔应该去？值唔值得去呢？如果唔去，喺呢个世界修行，即使修成咗地上菩萨，亦未必有咁圆满殊胜嘅能力。呢个系事实。原文里边讲： 欲见诸佛净国庄严， 诸佛就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，喺宝树间都能够见到。原文讲得简单。世尊在经文里面介绍得详细，树现佛刹就好像观无量寿经，佛一共同我们讲十六观，第四观是宝树观。观经我们过去也讲过，第四观的经文有一段叙说得很清楚，他讲： 此诸宝树生诸妙花，永生诸果。 由此可知，极乐世界的宝树不单止枝叶茂盛，有花有果，因为它是众宝所成，所以它有大光明，光明中化现出藏番宝盖，藏番宝盖数量很多， 亦系冇办法能够计得清楚嘅。宝盖中就现出三千大千世界，一切佛事、十方国土，亦与中现。呢度有两个意思，先讲现三千大千世界，一切佛事。佛事系诸法菩萨教化众生嘅状况，都由宝盖光明中显现出嚟。后面两句又是一个意思，是十方佛国亦于中现，范围就广了。 十方诸佛的刹土，每一尊佛的刹土都有十法界，极乐世界特别，它没有十法界，它只有一真法界，是纯菩萨的法界。 其他诸佛刹土和释迦牟尼佛的教区大致相同，有十法界，有六道，有三途，在宝树藏翻罗网光明中都可以见到。不单只能够见到，我们记住前面的原文，见到是属于天眼，你亦能够听到诸佛讲经说法，听得清清楚楚，好像我们现在看电视一样，不单只能够看到，亦听到声音，不单只能够听到佛菩萨为众生说法的法音，一切众生苦乐的声音你亦能听到，好似人天嘅欢乐、三途嘅痛苦，都睇得清清楚楚，听得明明白白。 由此可见，极乐世界确实含摄一切佛刹，上即上入，不可思议。呢一个系西方世界无比的庄严，所以智慧话生西方净土就系生一切诸佛刹土，见阿弥陀佛就系见十方一切诸佛。 在这个地方我们又得到一次的证实，何况西方世界的大众，他们的神通道力能随意遍至诸佛国土。这里是说在宝树间见到的，真正诸佛刹土是想到就到。有很多同修向往弥勒净土，因为弥勒菩萨是下一尊佛，释迦牟尼佛已经灭度了，将来弥勒菩萨要到我们这个世界来示现成佛，就好似好多人希望弥勒菩萨将来成佛嘅时候做佢嘅大弟子，好似释迦牟尼佛会中嘅舍利佛、目犍连一样，唔少人有呢种愿望，因此佢哋一心一意求生弥勒净土，而忽略咗西方净土。弥勒净土容唔容易往生呢？ 相当唔容易。如果想往生弥勒净土，必须要修定。经常讲要修唯心识定，因为弥勒菩萨是唯识专家，他是法相唯识中的始祖。 唯心识定要修五重唯识观，就是这个定有五个层次，由浅而深，你能修成自有资格往生兜率内院，如果修不成就去不到。从前狮子国菩萨、无着、天亲是非常好的同参道友，都是修弥勒净土的。三个人有一个约定，哪一个人先往生，生到那边回来报个信，狮子国先往生。去了好多年一些消息都没有，没有回来报信。以后无着菩萨往生，过了三年回来同天亲菩萨报个信，他生到兜率内院，天亲菩萨就问他， 你为什么走了三年之后才回来报信啊？为什么这么 久啊？他说天上的时间长，我不过到弥勒菩萨面前打个转就回来，哪里知道这个世界就三年了，在他那边只几分钟而已，很快就回来报信。他就问狮子国去了哪里呢？无着就说， 他生到兜率天，在外院遇到很多天女，他已经被迷住了，冇到内院去，喺外院享乐。 各位谂谂，以狮子国嘅修行功夫，由外院到内院，喺外院就堕落，可见得唔容易。冇往生净土稳当，呢、这个就系讲你有冇能力能够经得起诱惑。我哋人间嘅美女唔算得系靓，天女就不得了啦。你有呢个能力不受迷惑吗？一受迷惑又搞三途六道，咁几可怕啊。西方极乐世界殊胜，到底殊胜喺边度呢？只要仔细去谂谂，你就会明了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 既然就是生一切诸佛刹土，难道兜率内院弥勒菩萨还除外吗？当然亦在其中，何况这一部经后半部是弥勒菩萨当机，弥勒和西方净土的关系由这一部经上我们可以清楚明白地看出来。 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说法，弥勒菩萨日日去听讲，从来都不缺席。你如果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见到弥勒菩萨和你坐在同一排，你跟他讲，落课之后我想去你那里玩下好不好啊？弥勒菩萨一定很欢迎，就带你去兜率内院参观游览，因为你和他是同学嘛。 如果你求生兜率内院，你是他的学生，他是你的老师，你看他的辈分高你一辈，所以要想见弥勒菩萨，亲近弥勒佛，要想参访兜率内院，有近路。你们知不知道近路就是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，这些是近路，不用修唯心识定，那很麻烦的，不太容易修成功。就算是修成了，如果通过外院，如果好像狮子角那就完了，那多可怕。各位要将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，对于西方世界的殊胜庄严要了解它的殊胜在哪里。 庄严并不单止是依部正部的庄严，有能力遍供诸佛，有能力度一切众生，那只是真正的庄严。 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如果存着一个享乐的心理，西方极乐世界太好了，七宝宫殿，琉璃世界，黄金为地，真是享乐。有这样的心态不能往生。要知道 西方世界是一间佛教大学，是十方诸佛菩萨共同办的学校，不过是请阿弥陀佛做校长这解的啫。里面的主办人、董事会的成员就是十方诸佛如来， 所以无一尊佛不介绍一切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生到那个世界，你的道业才能够在一生中圆满成就，比你自己在他方世界修学还要稳定得多，要快速得多，道理就在这里。这一部经念佛法门乃是十方一切诸佛普遍为一切众生宣扬的经典，普遍劝勉一切众生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的法门。我们果然能相信，能依教奉行，不单只是世尊第一弟子，亦即是这本经上所讲的，亦是十方三世一切如来的第一弟子。 这个事实真相正是下莲老居士所讲的万亿人中一二之，有几多个人晓得呢？你今日知道了，明白了，你只晓得自己是几咁幸运。 万亿人中一二之，我居然就是那一二之数，所以要珍惜，决定不能自暴自弃，要把握一生最好的机缘，决定成就圆满菩提。决定成就的方法很简单，就是 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 发菩提心就是真正发愿求生净土，这一生中我什么都不要，就要西方极乐世界，什么都不求，只求见阿弥陀佛。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。怎样修呢？就是专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决定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，好像大势至菩萨所讲的正念相继，一句佛号贯彻始终，那就成功了。印光大师是我们净宗最近一代的祖师，传说他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。我们仔细地想想他一生的行持，真的好像大势至菩萨。他老人家亲自写了一幅《大势至菩萨圆通章》经文，时常看看，时常念念，这一章经文就是净宗的心经。不单只是净宗的心经，我亦曾经讲过，他是释迦牟尼佛一代时教49年所说的心经，亦就是《大藏经》的心经，真正不可思议。 《波野心经》是波野部的心经，不是整个大藏经的心经。净宗的心经等于是大藏经的心经，亦可以说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讲一切法门的心经。 印祖亲笔所写嘅《圆通章》嘅原本，亦喺我哋嘅道场。呢、这个因缘非常嘅稀有，希望同修多多读诵，依教奉行。